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阿初黄晓初喺度嘅。 Hello, 阿初你好， 你好啊。 嗱，初我哋咧成日都会涉猎唔同嘅一啲题材嘅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系舞台剧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谂过讲一啲，比如鬼片啊、恐怖片啊咁样啦。 系应节啊嘛，系咪？ 系应节， 好好去啊。 系啦， 七月流流系咪？ 咁啊，前排有一套都几多，即系啱上。画啦都几 hit 嘅一套电影嘅，就系、是、遇难神功嘅。 哦，系系系。 咁我哋有谂过讲嘅，其实，但系小妹咧，因为睇咗嗰个 trailer 之后，已经好惊啦。我真系惊到心跳手震，我真系冇敢睇鬼片。我觉得呢啲系贴钱买难受嘅，有少少。 系系系。 咁所以咧，我就 suggest 第二套讲鬼嘅电影啦。 系系。咁咁，我哋讲边套啫？其实系。 我哋今日呢套，我左眼见到鬼啦。 OK OK 。喂，咁 Winky， 你平时你睇唔睇鬼片噶？ 真系唔睇， 我完全唔睇啊！ 唔睇，因为我好细个睇过贞子，我系分咗三次，即系嗰阵时系买 VCD 翻屋企睇，我分咗三次嚟睇，好惊，真系惊到个人，我仲要喺屋企睇，跟住你行步路又惊嗰度有嘢弹出嚟，又惊嗰度有嘢弹出嚟，跟住嗰次之后我就基本上系冇睇过鬼片啦， okay, 已经系。 Okay. 我好记得我嗰阵时贞子，我就应该同啲同学去睇嘅。 啊，喺电影喺戏院， 喺戏院睇，系笑片嚟噶咯，对我嚟讲。 吓、啊，真系噶？ 系唔知点解啊？即系我唔系话佢唔恐怖，但系大部分系唔系啊嘛咁。跟住我睇，即系好似笑片咁样。咁我亦都即系大部分 so far 我睇好多嘅即系所谓恐怖片咧、都有少少咁样嘅状况咯。特别系老老实实系近年喺香港睇嘅好几套鬼片都系咁，咁自此之后我都冇乜点再睇嗰啲叫做鬼片嘅戏啦。上一套叫做真系都算系鬼片啦，就系、是、僵尸。 哦，僵尸算系鬼片啊？ 我觉得算啦，都系嘛，都 有啲神怪嘢 啦，系啊，都系灵界嘢咁样啦。咁跟住我再记得另外一次我系深刻被逼睇鬼片嘅咧，就系、是、有一次我喺机场度等相机，哇，我大把时间喺度 delay 嗰啲，咁啊走咗去东涌，咁啊咁啱嗰个时间啊系得一套鬼片，咁我就入去睇啦。直情我直情觉得系狗屁不通，有冇搞错啊？咁都出得街嘅，个剧本都完。完全唔系老嘅，咁样都有。 咩戏啊？几耐之前啊？ 算啦，唔好讲啦。我而家又讲唔翻出我究竟嗰套戏我睇过啲咩？ Okay. 我睇完套戏就净系记得嗰四只大字就系狗屁不通。咁所以自此之后我都唉、哎，有阵时睇鬼片我都有啲即系有啲却步啊。 但系点解系特别系鬼片呢？ 唔系我唔知啊，可能因为鬼片咧，第一我自己本身即系我哋都提过啦，就系、是、因为我本身我其实系一个理科人嚟啊嘛， 我都系，但我都惊鬼 啊。我读工程啊嘛，唔系另外一样嘢啊，但系我个人可能系太过理性啊、所以咧我太过理性嘅时候咧，咁点解嗰啲鬼片明明系恐怖嗰啲位，我会觉得笑片啊？因为我见到唔合理啊嘛。咁我咪開始笑囉。咁但係嗰樣嘢亦都係即係有陣時有啲我諗我自己都可能有一部分係咁樣嘅，就係、是、其實你驚呀，只不過你揾到啲唔合理嘅位置，你就捉住嗰啲唔合理嘅位置，等自己唔好驚囉。我估有好多人係咁樣 嘅。你唔係理性，你讀得書太多啊，即係令到你好。 唔係啊，其實我讀書唔係好。 即係你都唔多啊。OK， 我譬如我咧，我冇分析底下，我就係好驚係咪有嘢發生，好驚係咪有嘢發生。跟住咧，去是但一架 lift 度企只鬼咧，我已經可以驚到要合埋啊！我想走添啊，直情 okay, 我想離開戲院添、 okay. 我就係好驚好驚啲 picture， 所以應該係我讀得書少，唔識去分析。 唔係喎，咁但係其實你如果睇。鬼片你真係会驚嘅话，其实你係适合睇鬼片㗎喎。我就好老实，而家我都唔会专登花钱去睇，特别係因为我太太係完全唔睇嘅，即係佢係觉得咦好驚啊，你做乜鬼啫，天马来兽 咁 好似你呢个諗法咁样。所以就佢唔会睇，所以我又更加唔会去睇啦。所以今次呢我哋咁应景，可贺佢就喺度鬼片呢都系好事嚟㗎，我觉得。 我左眼见到鬼。 我太太同我讲，我头先咪话佢唔睇鬼片。佢话呢套戏啊，我左眼 见到鬼，佢话我都唔知睇咗几多次啦。佢话 事实上一啲都唔惊， 成日都重播咁样，一啲都唔惊咁。咁当然啦，套戏可能都其实唔系 sell 紧惊唔惊， 系啊，只系都系有啲灵界元素喺度啫。 系啦，有呢个元素喺入边咯。 咁你有冇睇过啲真系好好睇嘅鬼片啊？ 我睇过上一次，真系觉得哇，呢套戏真系情理俱备嘅鬼片咧，就系、是Sixth Sense。叫咩鬼眼， 我肯定冇睇啦呢啲咁恐怖。 我真係觉得好睇。 但係咪真係驚嘅， 都有啲位会驚驚地嘅，即係佢个描述啊个画面啊各样嘢都做得好嘅。但係重点係喂人哋嗰个劇本係真係天下无敌㗎。即 係嗰陣时我唔会睇。 嗰陣时呢到最后係个个人睇完嗰套戏都话我唔会话俾你听㗎。 我系啊， 系个个人都话我唔会话俾你听，但系睇完之外就系个个人都系嗰八只大字啫嘛，情理之内，意料之外， okay. 就系咁啫。即系我哋嘅听众，我谂有啲人可能睇过，有啲人未睇过嘛。如果你未睇过，你又话，哎呀，我真系好怕鬼嘅话，起码我首先我推介一个好剧本俾你先。即系鬼眼系一个好剧本，即系你话惊嘅话，咪搵啲人陪你睇咯。咁有阵时惊下都几得意。 我几日瞓唔着个会。 嗱，又讲翻头先讲样嘢，又讲翻头先讲样嘢就系，其实我哋入去睇戏咧，认真，我觉得睇戏系睇咩咧？我哋系想入去睇戏，系经历一个好跌宕嘅情感过山车，即系呢个系我描述。即系如果你有一个戏睇完之后咧，我情感完全唔跌宕嘅话咧，咁嗰个戏就真系不看也罢。但系你去睇恐怖片 ，OK， 你系想你个情感受刺激嘅，咁有部分就系俾人吓啦。 系啊， 咁鬼眼会深刻满足到你嘅、 嗯， 但系呢个唔系个最大嘅元素咯。最大嘅元素系真系你个古仔咯，那个古仔绝对系值得睇。 我成日觉得外国冇鬼啊，唔知点解。唔系好似中国特别多嗰啲灵界啊嗰啲嘢噶， 系啊系有僵尸添啊， 系啊好鬼多嘢啊， 都好啦，我哋应该讲翻我哋今日最主要要讲嘅呢一个故仔啦， 系啦，就系我左眼见到鬼啦。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今日讲嘅剧本咧就系、是、我左眼见到鬼啦，错咁啊呢一套电影咧其实已经数翻已经系十二年前噶啦， 系啊， 但系真系成日播，所以觉得都好似系成日睇到咁啊。个导演咧就系杜琪峰、韦家辉啦，编剧咧亦都系韦家辉、游乃海、欧建仪啦，咁啊主演咧我谂大家都会记得，成日都会睇到就系、是、郑秀文同埋刘青云啊、一套2002年嘅戏啦。阿初咁啊，你都睇咗噶啦系嘛？ 系 咁啊呢个故事。真系一啲都唔恐怖啦，其实如果系鬼嚟讲啊，系 恐怖咁啊系啊，咁啊唔系恐怖，系有一两个位稍微恐怖少， 即系佢啲眼啊、鼻啊飞出嚟嗰啲， 唔系啊，嗰啲卡通片嚟啫，嗰啲唔恐怖，最恐怖就应该系中段啊，郑秀文想去整架车就遇到有只女鬼坐咗喺度，嗰个位最恐怖啦，系嗰个位最恐怖， 系我都有少少惊嗰个位， 系咯， 因为佢个造型啊嘛， 唔系，同埋因为嗰个戏去到嗰个位咧，其实好初段噶，系佢啱啱开始见到鬼啊嘛，咁嗰个位我哋未知道个戏会点推进咧，所以嗰个位系比较恐怖，但系 anyway 我哋讲。翻成个古仔出嚟先啦，然之后先再讲呢啲细位啦，好嘛？ 好啊，咁我哋又听下你讲故事啊。 好啦，又系阿初叔叔讲鬼故嘅时候啦。 系 嚟啊！咁我戏一开始咧就系、是、已经系一个葬礼嚟噶啦，就系、是、咧有一个阿徐先生就死咗啦，咁、就所有人着晒黑衫就喺呢、这个一个坟场度啦，咁就有一个女人就好喊得嘅，佢就系咁俾你话喊啊！你做乜要死啊？你冇死啊！我挂住你嗰啲。 呢就系 Susan 啦、 啊。系啊，就系、是、阿 Susan 李生。李生先 嘅 Susan， 咁啊，周围啲人就走埋去，就安慰佢啦。啊，徐太，你唔好咁伤心啦。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啦。跟住个奶奶就走出嚟啦。佢唔系徐太，徐太系嗰边，就系、是、郑秀文饰演嘅，就喺侧边，即系唔至于食住薯片嘅，但系都系企喺度，即系目无表情咁样，好似冇乜特别嘢咁。但系阿 Susan 就系死去活来咁喺度喊啊嘛。 但唔系徐太嚟嘅， 系啦，佢唔系徐太。咁就成家就返咗屋企啦，包括呢个 Susan。咁我哋就辗转就知道原来呢个 Susan 呢就係、是、同死去嘅徐生呢就之前係情侣关系。咁、就佢哋第一日开始情侣关系呢就已经係七年前嘅事嚟㗎啦。但係佢哋分咗手呢其实已经係四年㗎啦。但係佢一路都好鍾意呢个徐生啦。咁去到个地步其实佢而家係喺佢哋徐氏家族嗰个大公司嗰度呢就喺度即係帮手做嘢嘅。係呢都系高层嚟㗎啦。咁所以呢就主要是围绕住呢度剩翻嘅呢四个女人，就系、是、郑秀文啦，即系佢呢个虽然佢哋同呢个徐生咧只系结识咗七日喺加勒比海就闪电结婚，然之后就闪电死埋老公，仲要系嫁咗俾个有钱人，呢个系 大部分人嘅畢生嘅夢想嚟。 我自己都係嘅，本身都係，係啦，要嫁個有錢人， 同埋佢即刻死係嘛？ 係啦，最緊要 你呢一個真係好推銷到你自己，我覺得你呢個， 我對自己冇人生目標好清晰啊。 咁好啦，總之就係呢一個徐生就死咗，而家嘅呢個遺孀啊徐太咧。就突然间发咗大财啦，就 承继咗笔遗产啦。 系啦，咁佢一嚟到呢度就即刻问就系，咦，等我睇下我间屋先。咁所以呢个奶奶就好嬲啊。咁呢一个佢仲有第二个女人咧，就系佢个阿徐生个妹妹。咁、就系呢个系即系再另外一个女人啦。 应采儿饰演嘅詹娜 啦，系啦。咁就得翻呢个四个女人啦。咁究竟点算咧？咁样即系呢个就系个古仔一 set up 就 set up 咗呢件事。 系 咁点知一嚟跟住咧就系、是、已经系三年后啦。 嗯。 咁三年之后咧就咩事咧？就系、是、有一日咧，郑秀文饰演嘅角色咧饮咗酒啊，揸车，然之后就揸住一架好旧嘅老爷车啦，就撞车。 系。 咁佢就真係重傷啊！咁就鏡頭一轉咧，就係佢唔知點解就瞓咗喺個草地度，就起翻身就望住撞車嗰架車。咁、自己個屍體咧，就應該係屍體啦，就喺個車廂入邊。佢就喺個車廂外面就望住自己條屍。咁跟住就問周圍啲人：喂，乜料啊？咁樣啦。跟住就突然間有另外一個就係劉青雲飾演嘅人咧，就出現啦，就同佢講：喂，你未死啊？你快啲翻入去啦！你翻入去冇事噶，仲救得翻噶咁樣。跟住佢話：乜嘢啊？點樣翻入去啊？我唔制啊！跟住到最後，劉青雲係。竟然係突然間就即係因為劉青雲見到佢咧，就係佢應該係鬼嚟㗎啦。咁佢兩個係鬼，其他人見唔到佢兩個嘛。咁到最後劉青雲飾演嘅呢個角色咧，就竟然突然間就係變一個鬼樣啦，就對眼突咗出嚟嗰個卡通劇啦，就好似好恐怖咁，其實就一半大搞笑啦。咁就嚇咗啊鄭秀文一嘢，咁跟住鄭秀文就飛翻入架車度，就上翻個身度，然之後就開始呼吸啦。咁跟住就去到醫院啦，咁就救翻佢啦。但係咧就是、因為佢重傷嘅咧就係左邊。咁就总之救返佢啦。佢起返身之后呢怪事就开始出现啦。佢返到去屋企呢就屋企人就话喂你唔可以咁样成日无所事事咁样你做乜鬼啫咁样。咁就叫佢你返工啦我唔理你你继续你鍾意食烟饮酒你就继续做嗰啲嘢啦。你返到嚟公司你一日总之你要坐够八个钟喂。佢話：我翻到嚟我都係打機上網嘅啫，叫我翻嚟做咩？我唔理你，你翻嚟就打機上網啦。 打機都要打八個鐘， 我就翻嚟打機上網。咁佢就翻咗嚟啦。咁但係佢就開始出現嘅怪事就係、是、佢發現咧，佢左眼咧係見到鬼啊。 係 就係佢隻左眼咧就係、是、會第一就係見到啊劉青雲飾演個角色啦，就係、是、佢叫自己做黃敬威啦嗰陣時，呢、個人咧就係咁喺度煩佢，咁咧佢就即係深敲係避佢啦，就走咗出街揸車啦。點知咧就喺混亂之中佢落車咧，就見到路邊咧有一隻狗仔，就應該係俾車撞到咧就受咗傷，咁就嗱嗱臨就抱佢去獸醫嗰度，就希望醫翻好呢只狗仔咧，就救翻只狗仔先啦。咁點知咧呢個黃敬威咧就不停咁喺佢側邊出現就話：哎呀，我點啊！就講故仔俾佢聽，你知唔知我點死㗎？你問我啦咁樣。咁就猛咁喺度講佢個故仔俾佢聽。佢話佢13歲又點啊，又點樣？ 但係鄭秀文食咗安眠藥㗎嘛，咁啱。 係啊，就嗡下嗡下咁樣啦。卒之到最後，佢就發現嚇呢只鬼叫黃敬威點。咁就翻去同阿爸細佬妹啊嗰啲講啦。阿爸細佬妹就查過曬，就真係有個咁嘅人。阿鄭秀文就突然間諗翻啦，係佢嗰陣時四年級，我就二年級，跟住佢就唔知做乜嘢，就攞把遮當降落傘跳落街咁啊，以為佢死啦，又唔死得，跟住後來過咗一年，佢仲係四年級，佢留翻我三年級，然之後咧又唔知玩槍點醒定點啊，又吊頸又死唔去，卒之到。大家都四年級嘅時候，佢終於都死咗啦。就係、是、咧，唔知大浪啊、打風嗰啲走，所以話浪就俾浪卷走咗啦。咁啊，應該死咗啦。咁樣，哦，佢就係咁樣死嘅。咁樣，咁啊，知道呢一個人啦。咁但係咧，佢之後就唔知點樣處理呢一隻咁嘅鬼魂，成日喺佢身邊啦。咁佢就真係走算數啦。咁好啦。佢之前咪飲醉咗酒撞咗車嘅，咁佢就唔知點解啦，就喺個戲入邊就總之佢而家就覺得要整翻嗰架車。 系， 咁就其实嚟到呢个位，深敲我哋作为系啦，我哋作为观众咧，我哋应该会开始觉得咧，就系郑秀文呢个角色其实都仲挂住佢老公嘅，即系起码我哋由佢嘅行径，即系几个表面嘅行径上面，我哋见到第一佢长期都闷闷不乐，唔知做乜咁啦。第二就系佢揸住嗰架老爷车，其实点解佢会饮醉酒两头揈咁样走出去咧？其实佢有少少似系即系。 为情所困咁啦，我唔知点样描述嗰个状况啦。第三就系嗰架车撞烂咗，佢系攞翻去整嘅。咁佢就真系上网去揾有冇人整老爷车啦。咁佢揾到有一个人就整啦，咁样有个叫做阿 Sam 嘅人，咁就整啲老爷车嘅。咁佢就攞呢架老爷车走去整啦。咁但系呢个阿 Sam 就唔喺度，就由佢爸爸就接待佢嘅。咁去到呢度咧，佢就發現咗一樣嘢啦，就係佢喺嗰個即係維修車嘅嗰個地方咧，就見到有個女仔坐咗喺度唔喐咁樣。跟住佢就，咦？點解會有個女仔坐喺度唔喐嘅？跟住佢就揞住自己隻左眼，就右眼望望，見 唔到 嗰個女仔。咁佢就知道，咦？嗰隻應該係鬼嚟㗎啦。咁言談之中咧，呢、這個爸爸咧就開始同佢講：，哎呀，我個仔啊，佢啊飛機師嚟噶，點點點啊，佢好中意整呢啲老爺車噶。哎，但係最慘就係佢女朋友啊，早幾年啊死咗咯，咁啊佢成日都掛住佢咯，咁樣。咁佢就估，咦？入邊嗰個女仔就應該係佢嗰個女朋友啦，咁樣。咁如是者，鄭秀文呢個啊徐太嘅角色就繼續佢自己嘅生活啦。咁啊，有一日就其实咧呢一个死去嘅徐生个妹咧就好锡呢个郑秀文呢个角色噶，咁就带佢出去玩啦，叫佢唔好成日都唔开心啦，咁样，咁佢一路都照顾佢嘅。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介绍啲男仔俾佢识啦，咁啊介绍啲男仔俾佢识就发现咗中间就有一个啊 张 曼源 嚟嘅， 即系第一个系阿源哥啦，张曼源啦，咁啊俾人哋系咁喷嘢，咁啊走咗啦，源哥。咁跟住任达华饰演嘅另外一个男士就嚟到啦，咁就应采儿呢个妹妹咧就话介绍俾佢识啦。咁喺阿鄭秀文攞住嗰個唔知咩放浪嘅電人嗰個嘢，係咁佢電咗佢好多嘢之後咧，咁任達華嗰個角色就話：其實我中意嘅係阿妹妹啊，咁樣。哦，原來係咁啊，咁你兩個慢慢玩啦。然之後鄭秀文個角色就走 咗 啦，走咗喺停車場度咧，就遇翻頭先嗰只女鬼啦。 系， 咁个女鬼咧就话：，其实我知道你哋两个系天生一对嘅，你可唔可以帮我照顾我个男朋友啊？我而家投胎噶啦。佢话：吓，有冇搞错？我仲挂住我老公，我唔会同你男朋友喺埋一齐噶。唔该你啊，你照顾佢啦。 系， 我呢度有封信啊，俾你噶，但系你唔好拆喎，去到六月十七号你先拆啦。咁样，佢话：吓，有封信咁样。跟住个女鬼就话要投胎就走咗啦。咁样，咁佢就留住一封信啦。咁好啦，跟住其他嘅怪事又开始出现啦。第一件事就是他回到家突然间呢就是遇到有一隻肥妹鬼啦，他的行为。即是有一隻肥妹坐在那里就着得好像结婚一样。好像结婚一样去喝这样。跟着呢他入到家就发现呢这个黄敬威呢就匿埋在梳化后面，就是说我无啦被人逼婚不知道什么肥妹鬼话要跟我冥婚什么了啊。咁跟住咧，佢阿爸爸就翻嚟啦，阿鄭秀文嘅爸爸翻嚟，喂，我搞掂咗啦，我揾咗個法師咧，好勁噶，我幫你搞掂嗰個黃敬威咧，佢成日纏住你，我哋幫佢搞咗個冥婚啊，佢嗱臨結咗婚，咁啊唔會煩你啦。 三萬八啊，俾翻我。 三萬八係啦，好緊要啦。咁卒之就呢、這、一個鄭秀文就即刻同佢講，喂，唔好搞呢咁嘅嘢，唔掂啊，咁樣佢就想辦法打發咗呢個肥妹鬼啦。 咁、那個條件就係俾佢上身 嘅，係啦，就係俾佢上身，話一分鐘啦、啊，十秒啊，一秒啊，乜都好啦，咁，卒之佢係上咗身好耐都唔肯走嘅，咁就走去邊咧？佢就話我成世人都未靚過，我想俾男人撩下咁樣，跟住就上咗鄭秀文嘅身，就走去啲酒吧度撩啲男仔，然之後就等啲男仔為佢打交啦，咁跟住佢就見到咁樣好開心啦，呢只肥妹鬼，咁但係咧呢個黃敬威咧就喂咁唔掂嘅，咁黃敬威咧就為咗救佢就走入间庙度，就想办法就请神又好，揾咩人救佢又好啦。咁但系因为佢入间庙度，自己都会受伤噶嘛。咁点都好啦，佢走入去就喺度捣乱个神台，就令到嗰个庙祝肯走出嚟。咁庙祝见到有人鬼上身，就庙祝就救翻郑秀文嘅。其实咁就肥妹鬼就走翻出嚟啦。但系呢只肥妹鬼啊，心心不忿咁样走咗啦。但系呢个黄敬威咧 ，I'll be back。咁跟住咧，呢个黄敬威因为走嗰入庙咧，佢就受咗重伤啊。咁郑秀文就见到鬼啦，但系个庙祝见唔到噶嘛。咁就问个庙祝：喂，点算啊？咁样佢话：哦，你揾把遮，跟住就带佢走啦，因为我哋中国人系信咁啊，遮可以收咗啲鬼噶嘛，咁就带翻屋企。咁但系又救佢唔到，唔知点算，咁就专登走去殡仪馆度睇下遇唔遇其他鬼啦。喂，我有个 friend 啊，佢系鬼嚟噶，而家咁点算啊？咁样，跟住就叫咗嘅鬼，然之后嗰啲鬼就讲咗俾佢听，有一个办法就系抌佢落水啦，因为佢系水鬼嚟噶，咁样。 好笑啊！你有个靓妹， 好笑个靓妹话我有个成百岁嘅样， 我死咗百几年啦，吓你咁样，有个成百岁嘅样，你睇唔睇啊？系唔使啦，唔使啦。 咁卒之就抌翻落水啦，咁但系就话跟住就要睇佢嘅意志啦，咁样今日救佢唔到，咁好啦，突然间喺呢个时候咧，就所有鬼咧嚟帮手嗰五只鬼咧就话：咦，我闻到啊，应该有好强嘅师傅嚟咗，我哋快啲撇啊！跟住佢哋五只鬼就走咗啦。 呢、這个师傅就冲到入嚟咧，就已经系知道嗰只鬼喺边啦。然之后就话 lost咗五只啦，知道 系啦，有五只走咗咯。咁好明显佢好劲啦，系咪个 set up 就系咁啦。咁入到嚟就知道水入边有只鬼，然之后佢话：咦，我算到佢同你系情侣关系嚟嘅，咁样吓点会啊？即系佢同郑秀文讲话，我算到佢同你系情侣关系嚟嘅。佢 话 lover， 跟住到最后佢就话：哦。你想帮佢啊，抌佢落水系唔得噶，佢喺海度浸死噶嘛，你系要抌佢落咸水先得噶，跟住就叫佢老豆攞啲盐嚟，攞咗盐撒咗羹来搞掂，救翻嚟，然之后走咗咁样，那个师傅就走咗啦。卒之真系过咗一段时间啦，呢个黄敬威就冇事啦，咁就起翻，但系咧另外麻烦嘢就出现啦。肥妹鬼啊，翻嚟！肥妹鬼今次做咩呢？肥妹鬼咧，今次就上咗阿妹妹嘅身， 即系应采儿嘅天啦。 因为佢话咧，佢就嚟要投胎啦，去埃塞俄比亚，佢以后都冇得食啦，去到埃塞俄比亚。佢咁耐，因为佢想减肥咧，佢从来都冇好好地食过一餐，咁而家就好想食嘢，所以就上咗个妹妹身， 系咁嚟食嘢，咁 系咁嚟食嘢。咁到最后，因为只系得郑秀文一个人知道啦，其实佢就系鬼上身啦，就唔系佢突然间有暴食症啦，咁、所以就走去帮佢啦，就话你要上身，你上我身啦。咁就食咗好多嘢，然之后到最后就咗出嚟咁样，然之后嗰只女鬼就好开心咁样，终于就安心上路啦，系咪？ 咁啊， 咁就帮翻呢个肥妹鬼，就等佢可以安心投胎啦。好啦，搞掂咗肥妹鬼啦，但系咧又有其他问题出现啦。第一个问题咧就系黄敬威话佢要投胎啦，即系佢一定要离开啦。咁如果过咗呢个奈何桥，饮咗呢个孟婆汤，佢就唔会记得佢啦。咁、但系呢个何丽珠咧，即系阿郑秀文饰演呢个徐太咧，就话：但系我真系好挂住我老公，有冇可以令到我见到我老公啊？咁样。跟住呢个黄景威就同佢讲，哦，有一个办法嘅，你老公喺海度死㗎嘛，咁你对住个海嗌啦，咁嗌咩呀？佢话，哦，你对住个海嗌话你唔爱佢啦，你唔会记得佢啦，你会生活过得好好啦，咁样佢可能就会出现吓係咁嘅咩，咁全世界咁讲㗎嘛，你做啦咁。咁 就要讲相反。 係啦，咁一路喺度做嘅时候呢，佢就开始 collapse， 即係个人开始有少少崩溃啦、到最后呢，呢个黄景威都同佢讲话，喂，不如你当我系你老公，你揽我啦，虽然你揽唔到你老公咁样。咁、到最后呢，呢、这个黄景威亦都好似系扮系佢老公咁样咧，就氹翻佢，就话：你又唔好记住我啦，即系我知道你其实系好爱我嘅，我明白嘅，咁啊，但系你都要放我走，你自己都要好好生活落去啦。咁跟住黄敬威咧，就自己就同埋嗰只即系之前死咗嘅有一只狗咁啊，叫 Whisky 咁啊，就死咗嘅狗。咁然之后咧就一齐过呢个奈何桥。饮咗个孟婆汤就消失咗啦， 只狗都有饮噶嘛？ 系啦系啦，如是者咁冇嘢啦，咁呢个黄敬威就走咗啦。但系咧呢一、這个何丽珠咧嘅生活就未完噶， 都要遇上 噶。系啦，第一咧就系、佢生活上佢个奶奶咧就有咗 cancer， 就等翻几年命，咁佢都要继续要想办法令到即系周围嘅可以继续运作落去噶咁样。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架车终于都整好啦，同埋喺整车嘅过程入边咧，佢系发现咗咧，即系呢个阿 Susan 啊，由李珊珊饰演嗰个咧，佢个即系少少嘅情敌啦，就系同嗰个整车嘅阿 Sam 咧，就系搭上咗啊，咁佢亦都咁啊好啦，佢起码唔使成日挂住自己老公啦，咁搭上咗另外一个男人都好啦，咁终于嗰架车就叫做整好咗啦，佢就去睇啦，咁就想攞翻架车嘅时候，咁佢觉得好好啦 ，Susan 又同嗰个阿 Sam 搭上咗，点知呢个阿 Sam 一出现咧？是跟黄敬威是完全一样样的。 即都是刘青云咁样啦。 是啦，都是刘青云咁样啦。重点是他说我就是黄敬威咯。就是原来他就是一路就是我是你小学同学嚟㗎嘛，我就是黄敬威咯，我根本就冇死到。 吓、你唔系中四浸死嘅咩？ 是啦，他说嗰陣时其实只不过个老豆同佢讲嗰陣时只不过系佢点佢扮死咋嘛、到最后登晒报纸就知佢都冇死到。咁后来就总之就冇事啦，其实佢冇死到㗎。咁就出事啦，咁究竟之前嗰个系边个嚟呢？之前嗰隻鬼原来唔系黄敬威嚟喎，咁究竟系乜嘢呢？咁而家佢遇到个黄敬威啦，咁辗转呢个黄敬威同埋呢一个何丽珠呢就真係搭上咗，但係阿 Susan 係好慘嘅，俾人搶男朋友搶咗兩次嘅，到呢度佢都係好慘嘅。咁但係到最後咧，佢哋兩個相遇翻啦，就話其實我哋大家都仲掛住已經亡咗 嘅， 係啦。咁但係佢哋都話我哋都應該唔會喺埋一齊啦。喺呢個時候就有幾個巧合嘅嘢就同時出現。第一，之前咪救咗一隻狗仔嘅，受咗傷嘅。原來嗰隻狗仔咧根本就係黃敬威唔見咗嘅。後來佢哋接连收养咗翻嚟嗰四五只狗仔，全部都原来喺呢个黄敬威之前 系啦， 全部都系佢哋唔见咗嘅。呢个系第一个巧合啦。第二个巧合咧，就系原来嗰日佢哋到最后 揸翻架车嚟俾翻架车呢个何丽珠嘅时候咧，嗰日就系6月17号，佢哋就打开嗰封信。嗰封信入边， 即系 Sam 个女朋友个鬼魂俾阿何丽珠嘅。 系啦，咁、打开嗰封信咧，原来咧嗰封信入边系一幅相，就喺4年前喺加勒比海6月17号影嘅一幅相、哦，就系、是、咧何敬威同佢女朋友揽住两个人影咗一张相啦。咁喺背景度咧就见到。就是阿徐生同埋咧阿何丽珠咧两个人喺度，阿何丽珠就应该有沙入眼左眼，咁然之后咧阿徐生咧就帮佢吹紧啲沙出嚟，就有张咁嘅相。咁原来佢哋就喺嗰度咧，4年前佢哋曾经有一个咁样嘅相遇，再加埋呢一个黄经纬，其实亦都系个小学同学嚟噶嘛。去到呢个位咧，个戏就深刻完咗，但系好明显个戏亦都 suggest 紧就系佢两个会有一段情，有一段关系会继续发展落去咯。一个故事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一剧资本的时间，我们今天讲的剧本就是我左眼见到鬼 My left eye sees ghosts。 Very good English, very good English。 但是呢，即我们今次特别就讲一套港产片一点，还有即是几典型的港产片的一个戏。因为为什么我讲典型呢，我觉得呢很多港产片有一个我共同的感觉的，就是可能它整条大桥整个故事呢在这里的我们都见到的，没问题的。但是呢有些长场口上面嘅嘢咧，我会有好多问题咯，我会觉得我会真系问，例如佢帮唔帮到个故事推进咧？例如，譬如如果今次呢个戏，我会谂点解三年里面，即系徐生死咗之后三年冇乜事发生，三年之后突然之间咧就会喺撞车度见到黄敬威呢一只鬼咯？咁但系最后我又会问，点解会系揾咗黄敬威嚟代替佢丈夫啊？即系中间有啲嘢，我又觉得。好似我仲有啲问题未完，或者佢系咪喺个故事上面有推进嘅作用 咧？我又唔觉得话我哋想问问题咧，呢、這个我唔觉得系典型港产片嘅问题，我有少少唔同意。即系你话有阵时有啲戏唔系帮到成个戏向前推进咧，呢、這个就反而系其中一个典型，即系。几堆砌下嘅，即系你摄一场戏落去，即系好似有啲揭秘嘢，但系其实对个戏个帮助唔系好大。呢、這、一个咧，我自己就真系觉得港产片都几经常会出现嘅。但系喺呢个戏入边，你话即系有一啲问题，你会问啊嗰啲咧，我又唔觉得系典型港产片嘅情况。 因为譬如成日咧，我都问你点解会讲呢个故事讲得咁 smooth 啊？好似你就话其实你会讲一啲场口，佢系真正推进紧个故事发生啦。咁所以就好似讲得好 smooth 咁样啦。咁我就会睇翻。翻咧呢一个今次我左眼见到鬼呢样戏，我都会觉得有啲场口其实真系唔使讲嘅。 系，例如咧，例如咧， 例如嗱，我唔知咁样讲啱唔啱。李珊珊佢同阿 Sam 嗰段情，好似唔系好关事 嘅。你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嗰个位因为 Sam 呢个 character 个 set up 咧，其实系一个到最后系一个 substitution of 呢个徐生。 徐生系啊。 咁佢喺中间嗰度，而阿李珊珊先个角色深刻中意咗佢咧，系有某一啲我哋叫foreshadowing 啊，即系如果喺一个技术上， 即 系 影子行为。 唔系 foreshadowing 嘅意思系话有一个预示啊。即系话有一啲嘢已经投射咗，有可能会出现一啲咁样嘅后果。嗱，而家嗰个预示就系话有一个女仔同阿郑秀文饰演个角色一样，系曾经一齐中意过一个男仔嘅，而家佢见到呢一个新嘅男仔，佢中意咗佢。 但系其实佢冇 follow up 到嘅，调翻转，因为佢呢个戏只系郑秀文想做一啲好事去帮阿 Susan 李珊珊呢个角色，令到佢哋嘅关系可能有 improve 咗。我觉得只系咁样。但系你话当佢同阿 Sam 有一段感情嘅时候，我哋又见唔到嗰个系阿 Sam。好啦，最后佢中意阿 Sam 之后咧，又冇 follow up 过究竟李珊珊同阿 Sam 嘅关系去咗边咧？ 又冇咗呢件事嘅，其实系、 哦、我同意啊。所以其实喺个戏入边，佢冇好强调究竟呢一段古仔系点样，反而我觉得系好嘅添啊。如果我哋突然间有一段好长嘅古仔交代佢两个个关系，反而我哋有问题。即系我意思系阿 Sam 同埋阿 Susan 嗰个关系啊、嗯。如果太多，我反而觉得有问题。但系佢而家中间出现咗嗰样嘢，就系、是、有一场佢见到喺度整紧车，就系、是、阿 Susan 喺度望住阿 Sam 喺度整紧车，但系我哋见唔到阿 Sam 系边个啊嘛。 帮佢攞屎巴。 我就系话呢一场戏咧，其实系一个我叫 foreshadowing， 就系、是。佢預示咗一啲嘢嘅，嗰個預示咧就係嗱，而家我哋見到李先生中意佢，而到最後我哋見到個戲咧就係阿 Sam 同呢一個阿 Sam 其實真係黃敬威啦，就到最後同呢個何麗珠咧係兩個人係到最後個戲最後一個 moment 就係佢哋開始有可能會開始喺埋一齊啦。咁而呢一個阿 Susan 中意咗阿 Sam 嘅呢樣嘢咧，就係講我講嗰個預示啊， 嗯， 就係呢個女仔會中意咗佢，因為。阿 Susan 呢個 character 就係曾經之前出現過同一樣嘢噶嘛，就係佢中意咗阿徐生，而到最後呢個徐生就係同阿何麗珠喺埋一齊噶嘛， 嗯， 所以就有一個咁嘅預示咯， 但我覺得呢個預示好似冇影響何麗珠啲咩啫，反而我會感覺，咦，黃敬威係唔係咁 pure to 阿何麗珠添，即係如果佢冇同李珊珊有過一啲嘢嘅話，我發覺命中注定係佢要同何麗珠一對添、欸， 所以到最後咧，其實咧呢個黃敬威追住阿何麗珠走咗，因为何麗珠见到黄敬威发现咗呢件事之后，佢走咗嘛，即刻揸车走噶嘛。然之后黄敬威即刻开车追佢噶嘛。跟住 Susan 就喺度喊啦，有冇搞错啊？又追佢走咗。跟住个老豆出声话：吓，我就一路都冇中意过你嘅，你自己黐埋嚟嘅啫。咁样嗰、那个位其实系有即系落咗咁 一笔。 嗱，如果你论编剧咧，呢度咧佢只系两场极。短嘅嘢咧，佢、 啊、 就已經講咗呢個 character 嗰個故仔，即係阿 Susan 呢個 character 嗰個故仔，同、埋完成咗我頭先講嗰個 foreshadowing 嗰個問題。即係喺呢一度嚟講咧，我覺得編劇其實係好細緻嘅，即係佢真係好短嘅啫，但係佢就已經做咗佢要做嘅嘢咯。所以你話嗰一場可唔可以 cut？ 我就覺得都可以嘅。因為可以，阿 Susan 永遠都唔知道呢一個阿 Sam 係邊個，阿 Sam 整車我哋永遠都唔知道，到最後整好個車佢真係先至攞先知道佢原來係何景威，咁都得㗎。其实绝对可以嘅，咁但系编剧就喺相嗰度，我觉得就系做紧呢一个咁样嘅 foreshadowing 咯。 嗱，讲到呢一点咧，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嘅，即系最后知道咗啦，黄敬威原来就系阿徐生，系佢老公嚟嘅。咁点我会一直喺度谂，点解佢会拣黄敬威嘅？佢唔用翻自己真身嘅，佢唔用其他人样嘅，即系佢哋嗰个靓妹讲到佢有个百几岁嘅样啊，即系佢哋可以好似有好多个样嘅话，点解佢偏偏拣中黄敬威？又知道呢个系佢小学同学，但原来最终黄敬威又冇死喎，唔惊佢哋遇到嘅咩？即系我好多呢啲问题，点解偏偏呢个系黄敬威咯？ 第一就我哋而家係假設啫，我哋覺得有可能嗰隻鬼魂，即係之前鬼魂嘅黃敬威，其實就係呢個阿徐生嚟嘅。 嗯， 咁呢個係我哋假設啫，喺個戲入面根本就冇講過呢樣 嘢。即係或者最後何麗珠都係覺得係啦。 係啦，何麗珠都會覺得係啦。咁我哋都即係深刻，我哋大部分觀眾都覺得係，但係確實喺個戲入面咧，編劇、導演、演員。都冇處理過呢樣嘢出嚟噶，冇任何嘢令到我哋覺得呢個鬼魂嘅黃敬威其實就係阿徐生嚟嘅。但係咧，除咗最尾一場咧，就係話，你當我係你老公啦，然之後攬住啦，咁佢就講咗一段嘢，就係以呢個徐生嘅身份講噶嘛，就係話所有人都唔知道你愛我，但係我知道你愛我嘅，就係有一段咁樣嘅戲噶嘛。咁唯一呢段戲就係、是，咁當然係假亦真時真亦假啦，就係我哋都唔肯定究竟係唔係，但係佢就係以佢嘅身份就講咗。段咁嘅嘢，跟住就过咗奈何桥，饮咗孟婆汤啦，就系咁样就去咗投胎啦。咁但系你话点解佢又系黄敬威嘅样咧？嗱，呢一个我有一啲嘅假设嘅， 系。 但系喺我讲呢啲假设之前咧，我啊想讲啦。嗱，而家阿 Winky 你问呢个问题就系点解要系佢嘅样？ 嗯。 咁我哋的而且确喺个剧本入边咧，喺个戏入边咧系得唔到答案噶。又可以话我哋得到某一个答案，就系话睇嚟。佢呢一個徐生咧嘅鬼魂咧，如果我哋當係徐生嘅鬼魂啦，佢就係想撮合佢哋兩個， 嗯， 佢係想撮合何麗珠同埋呢個黃敬威，某程度上 ，OK， 佢就用咗佢個樣。 嗯，我想聽多啲先。 咁點解佢要用黃敬威個樣咧？的而且確咧，我哋冇好直接嘅一啲叫提示啊，冇啲直接嘅 hints 噶。咁喺個戲入邊咧，就係、是、第一就係呢一個徐生死咗之後三年。何麗珠咧就撞車，即係差唔多死啦，靈魂出竅嘅時候咧，佢就遇上咗佢啦。嗱，點解佢要 show 係黃敬威嘅樣咧？呢個係真係完全 可以话系不得而知啊。 嗯， 咁但系到最后个戏亦都冥冥中就系呢个黄敬威同呢个何丽珠到最后原来喺埋一齐嘅。咁究竟会唔会系呢个阿徐生变咗鬼之后咧，佢就又有可能同阿黄敬威嗰个已经死去嘅女朋友夹咗计啊？你点讲都得噶，其实 或者佢偷睇过嗰啲缘分册，发觉诶佢哋有缘分 都好啦。但系最大件事嘅就系我哋作为观众，我哋睇完个戏，我哋问问题啊。而呢个问题系一个需要解决嘅问题，当然啦，即系有呢啲问题系唔需要解决嘅，即系嗰啲所谓 open ending 嗰啲咧，就系、是、想观众谂啊嘛，嗰啲就系要 open ending 啦。但系呢个位其实系令到我哋就系吓点咁点解佢要即系变成黄敬威嘅样子？的而且确我哋系会有一啲问题去问嘅，但系到最后我哋都见到嘅就系我哋见到个行动系咩咧？就系、是、成个戏到最后系想撮合何丽珠同呢个黄敬威。呢个系成个戏到最后个行动嚟噶，就系、是、要阿何丽珠放低佢已经死去嘅徐生， 嗯、 然之后咧就令佢接受佢嘅新生活，同埋就系同呢一个阿黄敬威咧喺埋一齐。 因为我都有谂嘅，如果咧呢一个徐生佢唔系用黄敬威个样，佢用你黄晓初的样咁先算。 系咁濑嘢啦，咁冇嘢做啊。 即系但系最后佢遇到嗰个系黄敬威嚟噶嘛？即系如果唔系同一个人嘅话，佢唔会反思嗰个系唔系佢老公，而嗰个可能系佢老公嘅时候。然后同佢讲咗啲嘢，叫佢放低佢，佢先至会好似 step forward 去同目前呢一个黄敬威可能会去行多一步嘅、嗯。但如果呢个鬼魂唔系黄敬威嘅样子，就冇呢个效果嘅。调翻转系 都系嘅，但系的而且确系咁点解佢唔用自己嘅样子出现呢咁样咁 系咯，都仲系会问 嘅。肯定啊，但系个戏就会完全唔同晒咯。即係好明顯呢一個位就係我哋而家喺度做緊編劇、做緊導演嘅嘢啦，就係、是、哦，可能呢個徐生就係、是、如果佢知道如果自己個樣出現嘅話，可能件事會更加一發不可收拾，因為佢太太可能會因此而崩潰啊，做啲更加癲嘅嘢，咁佢亦都想守候佢個太太，所以佢咪即係用一個其他嘅身份咯，佢亦都喺。嗰幾年入面可能佢做到啲 research 呢啊，原來佢有個咁樣嘅人係同佢好夾嘅，又係佢小學同學嚟嘅，點點點嘅，咁所以佢就扮演佢個角色。但係個重點係，而家呢啲全部係我哋喺呢度，我哋講嘅啫嘛，我哋估嘅啫嘛，而編劇導演都冇喺個戲入面俾一個我哋想知道嘅答案。咁、呢個技術上我就會認為係咩呢？就係、是、個編劇導演喺個戲入面呢係 set up 咗一個我哋叫 suspension。即係一個懸而未決啊！即係有一個我哋唔知道答案，但係一個戲入邊咧冇俾到一個 conclusion， 同埋冇俾到一個 falling action 我哋。即係呢樣嘢係喺個戲入邊本身佢冇解説到，而係我哋靠我哋嘅想像力去填補呢啲空間。我唔係話所有嘢都一定要有答案，但係呢一個位我都同意係有少少粗疏嘅。 係啊，所以我就成頭先一開始講咧，就我覺得咧好多港產片，因為其實譬如今次咧，我左眼見到鬼呢條橋咧，我覺得幾有趣嘅，其實即係一小有啲嘅橋又幾得意去實行嘅時候，佢就咁 specific 左眼。即系呢啲，我咧全部都有几有趣嘅桥嚟嘅，但系中间咧总有啲场口会问：咦，点解会咁样嘅？我就有呢个感觉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啊，最后我想问一下咧，郑秀文呢个角色啦，同埋刘青云，即系佢哋呢两个角色啦，我又想劲猜主角游戏， 又嚟啦！ 我觉得是何丽珠的， 是 即是虽然感觉上佢是所以我亦都唔觉得主角可能要有好有主动性去做好多嘢嘅。要返转我觉得佢作为一个主角，佢经历晒所有嘢之后、即佢由一开始应该好放唔低老公，至到最后可能放低到一啲老公，就係佢经历咗刘青云呢个角色出现咗。之后的所有事情令到变成今日的他、就算他和黄敬威有某一段情啦，但起码他心态上面对他老公的看法已经有一定程度转变了。 你就觉得何丽珠多啲啦、 我觉得是。 咁就你俾我揀，我都好明显一定会揀何丽珠嘅、因为如果係讲佢老公嘅鬼魂，因为佢老公嘅鬼魂呢喺个戏就应该係大概係个半钟啦。咁大约喺一个钟头至一个钟头十分钟到呢，佢老公嘅鬼魂就已经走咗㗎啦。即係之后呢嗰度有一个好大嘅 即你可以叫 falling action 嘅，就係有成二十分鐘、二廿幾分鐘嘅一個 falling action。咁嗰個就的確好長嘅技術上。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嗰個主動嘅行為咧，其實係喺呢個死去嘅老公啊徐生身上邊係大啲嘅。雖然佢唔知點解咧，佢有啲咩苦衷，佢唔可以講佢係自己係徐生啦。呢個我哋唔知點解啦。所以我哋頭先亦都即係咪後我哋提過另一套戲就係啊星源啊嘛， 張柏芝同埋任賢齊。 係啦，就係、是任賢齊嗰個色就係唔可以講，原來自己就係死去咗嘅佢嘅情人嚟嘅咁。 佢係有一個又係嗰啲靈界原因嚟噶嘛？總之唔講得，講都唔知會。 總之唔講得啦。 係啊， 點都好啦。咁但係呢個戲因為佢冇 set up 到呢個遊戲。規則嘛，即係我唔知道各位觀眾喺聽我哋嗰啲節目有冇聽過我講嘅，就係話我覺得好嘅劇本全部都係遊戲規則嚟噶嘛，即係我要明白呢一個世界嘅遊戲規則係點樣運作，我先知道佢點樣玩法噶嘛。OK， 佢喺個戲入邊即係舉例係咩咧？遊戲規則咧就係、是、哦，佢鬼上身啊，就要攞紅筷子夾中指，咁嗰只鬼就會走翻出嚟噶。咁呢個係遊戲規則啊嘛。咁我哋 set up 咗，咁我哋咪 follow 咯，係咪？哦，原來嗰啲鬼咧，佢係因為咩死咧？佢就點點點先可以救翻佢。哦，佢 set up 遊戲規則啊嘛，我哋咪跟佢咯。 或者有時係有遊戲規則，你好想去 break 佢，咁先至有個 conflict 咯。會 係啦，但 係即係佢唔講得，但係又好想話俾佢知，呢啲就可能會 係啦。但係而家喺個戲入邊的而且確就是。关于呢个徐生嗰度就我哋唔知个游戏规则系咩嘅，但系点都好，重点系我哋讲紧边一个系主角。嗱，如果我哋话阿何丽珠呢个角色系个主角嘅话咧，咁佢嗰个行动究竟系咩咧？大家会点样描述咧？ 咁我先问咯，主角系咪一定要好有佢嘅主动行动先？ 喺我嘅角度入边，一定要系。又或者你睇呢一個戲嘅時候，你覺得咦佢唔係，佢大部分時間好被動嘅。 但所有事其實係影響緊佢噶嘛？ 係所有事係影響緊佢。咁但係你可以用一個主觀同埋主動嘅角度去描述佢而家嗰個被動嘅狀態嘅。就嗱，我嘗試下講多少少啊。因為我哋始終喺佢嗰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睇佢究竟係點樣面對緊佢生存緊嗰個世界。嗱、佢生存緊嗰個世界，佢面對緊嘅問題係咩咧？第一，徐生死咗，佢根本一個人就佢其實係仲係好掛住阿徐生，但係佢又唔會走去自殺，啲人又唔信佢，佢又繼續咁樣生活，但係佢又唔開心，佢走去偷嘢啊，佢走去其實佢撞車係自殺嚟噶嘛嗰個，因為到最後黃敬威嘅鬼魂真係其實係阿徐生。亦都话嗰次你根本就系自杀，你只能饮醉酒揸我架车出去，就唔系话揸我架车，就系揸架车出去撞车，根本你就系自杀。OK， 咁呢个就 系 佢嗰个生活嘅个境况啊嘛。但系佢呢个境况之后出现嘅转变就系佢开始见到鬼。咁佢开始见到鬼咧，呢、這个黄敬威嘅问题咧，又佢系俾人逼婚啊，有个冥婚啊，然之后有个肥妹鬼啊，影响到佢生活。呢度呢其实系佢开始系完全系被逼㗎。但系呢嗰度中间有一个少少嘅桥梁啊，就系、是、哎呀我而家见到鬼喎，咁点解我一路都见唔到我先生嘅鬼魂啊，佢系咪仲喺附近，我可唔可以见到佢，佢一路都想做呢样嘢嘛。呢一度呢的而且确如果我系编剧或者我系导演嘅话，我会问呢个问题囉。即系咦咁如果佢而家有呢个能力啦，佢又咁挂住佢老公啦，佢究竟会做乜嘢。但系好不幸地咧，喺个剧本入边而家咧就系有几个枝节嘅问题，那个肥妹鬼啊，同埋呢个黄敬威嘅鬼魂俾人逼婚啊，即系俾佢自己老豆逼婚啦、啊，就系俾阿何丽珠个老豆逼婚啦、啊，呢、這个冥婚呢啲事件咧系打岔咗件事嘅，系纯粹咧系 develop 紧，就系呢一个何丽珠同呢个黄敬威嘅鬼魂嘅关系。你谂下，全部嘢嘅目的系咁样噶， 系啊系啊， 就系、是、啊，佢俾人逼婚，但系佢点解咁唔想结婚啊？到最后我哋知道佢系徐生嘅时候，我就好明白点解佢唔想结婚啦。除咗因为嗰只肥妹鬼唔系咁靓之外， 吓、 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是，咦，我唔会同佢结婚噶，因为佢其实系 suppose 系佢仲中意呢个何丽珠，仲中意自己嘅太太噶嘛，系、咪？咁呢一度我哋系通过佢呢个行为，我哋慢慢估到呢一只鬼魂咧。我哋到完咗个戏之后就哦，而家 make sense 啊，佢唔想结婚嗰、那个 make sense 啊，即系其实有可能咧，我会拣一个靓啲嘅女仔同佢结婚添啊，只不过又搞唔通后边嗰个肥妹鬼嗰样嘢嘛，即系佢而家就一石二鸟啊嘛，即系呢个喺编剧上面我觉得几好嘅，佢 set up 一样嘢一石二鸟，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就系、是、喺我哋而家讲紧呢一扎嘢嘅时候咧，我哋必要将个主角 shift 咗去呢一个徐生嘅鬼魂度。 OK， 呢一度咧系个戏断咗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是、嗰个位置突然间我哋成件事已经追咗佢，因为 鄭秀文飾演嘅何麗珠喺嚟到呢度咧，唔係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主觀意願，佢一定要幫呢件事噶。即係又或者佢可以 set up 到，其實係佢更加你唔好煩我啦，我唔係咁中意鬼嘅啫，你走開啦，我唔想見到你啊，都得噶。咁佢咧起碼有一個主觀意願，嗱你唔好再跟住我啦，唔係啊，你幫我啦，你幫我整走嗰個肥妹哥，我以後唔煩你。如果係咁嘅，好，我幫你。咁嗰樣嘢會變成一個佢嘅主觀同埋主動嘅行動啊嘛。但係而家嗰樣嘢咧係為咗堆砌同埋交代呢一個徐生。生嘅鬼魂，佢唔想结婚而有嘅嗰一场戏，所以咧嚟到呢个位的，而且个喺主角嗰、那个概念上去睇咧，个戏系乱嘅，即系究竟边一个系主角咧？究竟个主轴喺边度？个主戏喺边度咧？好明显一定要喺何丽珠度啊！但系嚟到呢个位咧，碍于呢一个徐生嘅鬼魂嗰、那个主观嘅力量太大，而我哋根本咧就又唔知道，我哋又唔知道，咁我哋作为观众去到嗰个位咪甩咯。就會突然間兩條線一齊走，甚至係我哋會 shift 咗過去啊劉青雲飾演嘅黃建偉嗰個角色嗰個身上面， 係、 突然間好似睇緊兩個唔同嘅戲咁樣，到最後我哋先知道，哦，去到某一個位，我哋突然間知道呢、這個完全係徐生嚟嘅，我哋成個戲再諗翻嘅時候咧，已經太遲啦，其實嗰、那個戲變咗冇力啊！即係如果去到某一個位，係話譬如我亂噏嘅就係而家始終我喺度即係老作緊啊，我扮係編劇嘅咋。如果去到某一個位，我哋開始懷疑呢個黃敬威嘅鬼魂其實係阿徐生嚟嘅，我哋開始懷疑啫。編劇導演俾一啲牽索你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對成個故仔就有一啲嘅改觀。嗱，我 哦都係，因為中間一直都冇 hints 嘅，其實真 係。係啊，我唔知道係好定唔好啊。但係咧，嗱，有一樣嘢，我覺得喺編劇嘅角度咧，佢哋守得幾好嘅，就係因為成件事其實係應該由主角。阿鄭秀文先嘅何麗珠嘅角度去睇噶嘛，所以佢一路都唔知呢一個係自己嘅先生嘅鬼魂嚟噶嘛，所以佢一路都唔知道，到最後佢諗翻先至發現嘅話咧，係 OK 噶，絕對係啱嘅。呢一個我覺得喺編劇同導演嘅角度去守得好好，但係到最後佢要解話咯，又或者佢要有一個位俾我哋見到鄭秀文先嘅何麗珠，佢發現咗原來嗰個鬼魂係真係俾我哋見到經歷到。佢發現原來之前呢個黃敬威嘅鬼魂係佢老公嚟嘅，因為呢個位係一個好大嘅情感跌宕位嚟㗎嘛，但係嘥咗。呢、這個位應該係有戲嘅位嚟，但係嘥咗。嗱，我好斗膽咁樣講，我懷疑點解唔咁樣寫呢？有一部分可能係因為呢個編劇佢想嗰件事呢失途嗰啲啦，但係有一部分呢可能佢驚演員駕馭唔到。 嗯。 所以嗰樣嘢咁樣失途咗呢，到最後我哋观众心领神会咧，就觉得嗰样嘢啊，又系诗情画意，又浪漫，咁就够啦。但系其实咧，嗰场先系戏嚟噶嘛。到最后佢发现原来一路即系同我一齐喺埋一齐嘅鬼魂，嗰、那个佢以为系黄敬威，根本就唔系啊。到最后佢 realize 原来嗰个系老公嚟，种种蛛丝马迹。 嗯。 佢点解要走入去个庙度，冒住自己嘅鬼命嘅危险嚟救自己？ 系啊系啊。 佢点解唔肯结婚？点解嗰件事咁轩然大波走嚟？我唔可以结婚，我唔肯投胎。点解会咁？到最后佢有一个好大嘅感动嘛？嗰场戏冇咗。 嗯， 喺编剧个角度，呢、這、一个我先至觉得系明白，就系令到件事影响好大嘅。因为佢如果咁样睇嘅话，我哋除咗解翻通嗰个一定系徐生嘅鬼魂之外咧，亦都有一场好好嘅戏咯。但系而家就冇咗咯。 不过一个电影制作即系牵涉好多好多人员啊，好多事件啊，佢哋都好辛苦先可以完成到依家呢个电影嘅作品嘅。咁啊，可能当中的过程我哋都未必了解，可能唔同嘅演员有唔同嘅睇法啊，亦都出咗唔同嘅效果。每一个 parties 都系佢哋一个重要因素嚟嘅。不过即系都希望大家多啲睇下港产片啊，唔同嘅电影啊，都会、今日好似了解多咗港产片咁。 系咩？ 系啊，真系。好啦，咁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我左眼见到鬼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